第一集，脑海宫殿。 这什么呀？ 狼群，是狼群，快快走，进峡谷！ 妈的， 不是说狼都怕枪吗？他们怎么什么都不怕呀？啊！ 那是什么呀？人脸，好多人脸！ 不， 是虫子！啊！ 任务，至少救十人逃出峡谷。 我救你妹！ 200多年前，一场灾变改变了世界。在这里，动物进化的天马行空，人类仿佛成了生物链底层。你不仅要提防野兽和强壮的男人，还要提防女性、老人、小孩。你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有异能，哪一个会在背后突然要你性命。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就是废土。 任小素趴在荒野里，屏气凝神望向前方。他今天的运气不太好，一天过去了，猎物还没有等来。他仰头看了看阴霾天空里不断翻滚的乌云，眉头紧皱。有人说，在这废土之上行走，必须要小心野兽。但任小素觉得，这人没把话说全，因为废土之上，能够要人命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说酸雨。突然，他眼睛一亮，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 来呀！ 一只硕大的麻雀落在任小素前面不远处，麻雀旁边是一口用树枝支着的黑铁锅，铁锅下面撒了一些黑乎乎的面包屑，这就是任小素的捕猎陷阱。任小素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大气不敢出，紧张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 这可是我和阎罗园最后的希望了，今天要是再没猎物，我们俩就要饿死了。 他看着那只比铁锅小不了多少的大麻雀，心急如焚。灾变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除了生存环境越发恶劣，动物的个头也大了不少，甚至更加凶残。那只大麻雀像是故意跟他作对，站在大铁锅外警惕地观望一圈。就在任小素以为他终于要落网了的时候，他非常欠揍地站在原地梳理起他并不怎么好看的羽毛。任小素真是恨不得直接把它塞进铁锅下。终于，那只麻雀放松警惕，慢慢挪向铁锅，脚步细碎的像一个小偷。当他进入铁锅范围，低下脑袋准备啄食面包屑时，任小素忽然猛力扯动手中的绳子，紧接着整个人跳了起来，犹如一头脱缰的野驴冲向铁锅。在那只麻雀掀翻铁锅之前，拼尽全力用身体把铁锅结结实实压住了。 终于还是等到你了。这大麻雀真狠，直接把我捉得出血了。搞定，正好能赶在下酸雨前回家。平时都是半夜才发病，今天竟然提前了。 任小素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座巨大的铜钟忽然撞响，他整个人一下子跪在地上，彻底陷入黑暗的混沌。这不是他第一次犯病了， 集镇上的人几乎都知道他脑子有点问题，时不时就会疼痛发作。只是任小素很清楚，那不是疼痛，那是纯粹的混沌。但这次竟跟以前不同，脑海里的黑色迷雾竟然打开了，露出了一座宫殿。任小素骤然睁开双眼，难以置信地站起身来打量着自己。 这次清醒得这么快，我还想好好看看那座宫殿呢。算雨来了，算了，下次再说吧。在这荒野上陷入昏迷跟送死无异，必须得在算雨彻底到来之前赶回集镇。 任小素将麻雀的两只爪子捆起来挂在肩上，扛起大铁锅倒扣在头上，开始狂奔。 把猎物给我！ 突然，一个人影拦在任小素面前，举着一柄古刀拦路打劫。任小素脚步停都没停，扬起铁锅甩过去，卸锅甩锅，重新举锅当伞狂奔，一气呵成，毫无停顿。那劫匪只见视野里一口硕大的铁锅由远及近，狠狠地拍在脸上，整个人直接向后翻仰过去。他还没躺到地上，任小素已经跑远了。 哎，一般大家不都会有一些交流吗？他这是被打劫过多少次才会有这样的本能反应啊？ 任务：将猎物赠与旁人。 谁在说话？ 任小素环顾四周，除了他和那个打劫者，别无他人。他将信将疑的回头望向打劫者，略一沉吟，走了回去。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话好商量啊。不对啊，我才是受害者呀。 声不对，可这里也没别人了呀。 你想要这只麻雀？ 想。 给你。 任小素不由分说就把麻雀塞进对方的怀里，那个陌生的声音再次响起。 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可学习他人能力。 任小素愣了一下，感受到脑海里真的多了一张牛皮纸页。 技能学习图谱，意思是我可以用这个直接复制别人的能力，打猎、生存或者其他的一些。 你是个好人。 打劫者抱着大麻雀感激涕零，正准备说点什么感谢的话，就看到任小素干脆利落地把麻雀拽走，扬长而去。 我靠，耍我呀？这他妈都什么人啊？图什么呀？任小素回来了。哎呦，竟然又抓到猎物了。 那算什么猎物？麻雀而已。这可跟古旧课本上的麻雀不一样啊。我估摸着灾变之前的鹰也就这么大吧。 他们两个孩子也吃不了，不如我们帮他分担一下。 任小素浑然未觉一般朝自己的窝棚跑去，但事实上一进入集镇他就警惕起来了，悄悄从腰间抽出古刀握在手里。他清晰地感觉到，从他一出现，街道上的气氛就凝重起来，似乎那些窝棚里隐藏着什么危险，随时都会冲出来。这样的情况他早已见怪不怪，在废土上生存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事情，为了争夺一点金钱、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朋友、兄弟、夫妻随时会反目成仇。张三抢了李四的钱，王五为一碗饭捅了赵六，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任小素生活在这里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严六元除外。袁小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边跑边警惕着两边窝棚的情况，要打架他可不怕。这时其中一个窝棚里突然传出沉沉的一声警告： 不要惹他。 哼，察觉到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平息了下去，任小素冷笑一声，加快脚步。113号避难壁垒的报时钟声传来，任小素向避难壁垒望了一眼，巍峨耸立的壁垒城墙仿佛望不到尽头，充满了压抑感。而113号避难壁垒外的集镇里没有太多土石建筑，更多的是窝棚一般的住所，住着所谓的被污染了的流民。白天避难壁垒里的人会出来统治秩序，当然他们绝不是什么好心，而是担心集镇太过混乱会影响流民劳作。为了生存，集镇很多人都去附近的煤矿挖煤，这些煤运进避难壁垒里面，工人们就能得到刚刚足够活下去的黑面包或者土豆。不光挖煤，壁垒里所有脏活累活都有壁垒外面的人来干。相对于集镇而言，避难壁垒里的人是幸福的，他们不用面对废土里的那些危险。但任小素知道，那里并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着严柳园进到避难壁垒里面，集镇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第二集，这世界从来不相信眼泪。任小素掀开自家窝棚的，不然任小素自己也想去听听。 你受伤了？ 严六元看到任小素虎口上的伤，便眉头紧皱。那是被麻雀给啄出来的，血流不止。 小伤。给，把麻雀内脏吃了，其他的明天拿去卖。 任小素将锅里的麻雀内脏捞出来，递给了严六元。严六元忽然眼眶红了。 我不吃，你吃。你需要养伤，你这根本就不是小伤。我前几天还看到集镇上有人因为一点伤口最后发炎感染而死，咱们这里没有药。 任小素猝不及防的一巴掌扇到严六元的脸上。 你记住，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流眼泪了，这个世界从来不相信眼泪。你有特殊的能力，只要好好学习就不用跟我一样去打猎。你不吃饱了，夜里有人冲进来一刀捅死我怎么办？赶紧吃，吃完了拿干净的布给我包扎一下伤口。 严六元接过任小素递过来的麻雀内脏，狼吞虎咽起来，眼泪终究没有掉下来。 对了，避难壁垒里出来了一队人，说要去找一个能带路去112避难壁垒的向导，他们想直接穿过径山 去112号避难壁垒。还非要走径山？ 你说他们会不会找你啊？集镇上的人都知道你对外面说。我听说他们是113号避难壁垒里面的乐队和歌手，说要去112号避难壁垒表演来着，我还没见过歌手呢。 我不去，径山有危险，他们不会不知道。一般人都会选择躲着径山走，他们偏要经过那里。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不简单，你躲着他们点。 嗯，知道了。 任小素和严六元是个很诡异的组合，几年前他们还不认识，后来任小素无意中得知了严六元的秘密，加上他自己的头疼病已经困扰了他很久，需要一个守夜的人，于是两人就住在了一起。当初任小素跟严六元说得很清楚，就是彼此利用，但这些年过来早就说不清到底是感情还是利用了。严六元在外面向来机灵得很，也只有在任小素这里 会像个听话的乖宝宝。有时候颜六元会说自己的命是任小素用命换来的，但任小素从来都不承认这种说法。夜色渐渐深沉，酸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颜六元握着古刀坐在窝棚门口，听到脚步声一下子紧张起来。未及门帘被人掀起一脚，但外面的人还没等进门，颜六元的古刀就已经抵在对方的脖子上。 六元还没睡啊？小素呢？我听说小素回来了。 看清来人的脸，颜六元眉头紧皱。这是一张漂亮的脸蛋，他并不陌生，对方就住在不远处。 小玉姐，他已经睡了，要不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他这次出去没受什么伤吧？ 虎口被麻雀啄了一下，不过小玉姐，你不用对我哥那么伤心吧，你可比他大8岁呢。 面对外人，颜六元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成熟气质，不管小玉说什么，他手中的古刀始终没有离开小玉姐的脖颈。小玉却并不在意，从包里掏出一根烟和打火机。烟是卷烟，这种东西只有煤矿、电厂等归属于避难壁垒的产业才会发放，很多壮劳力去干活不光是为了钱和食物，也为了这一根烟，干一天活发一根烟。所以晚上下工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大群人在一起吞云吐雾。任小苏一直怀疑，那些烟草里可能夹杂了一些成瘾性更高的东西。而现在小玉抽的烟，明显不是他去干活得来的。 人小鬼大，我是拿你们当弟弟。 哦，你是不是感冒了？ 是啊，是不是我的嗓子有点沙哑？ 不是，我是看你抽烟的时候有一个鼻孔不冒烟。 小玉一阵无语，越发确信颜六元不喜欢自己。 哦，那我先回去了，你哥醒了你给他说一下我来过啊。 嗯，我会给他说的。 以后不要老欺负你小玉姐，她也不容易。 哥，她不干净，而且她就是看到你总能打到猎物回来才靠近你的。 谁干净？这世界想活下去的人就干净不了，都是生活所迫。举而远之就好了，不要捉弄她。人家也没说喜欢我什么的。还有，你确定他是因为我能打到猎物才接近我？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帅气？ 哥，大家脸都几个月没洗了，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哎，哥，你不是睡了吗？怎么还没睡着？ 想点事情。 任小素没有睡，是因为他在探寻脑内那座宫殿的秘密。这座圆形宫殿像一个巨大的陈列室，墙壁上是无数个旧木柜子连接到穹顶。殿堂中间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灾变前就被淘汰了很久的黄铜打字机，打起字来咔咔作响的那种。打字机上只有24个铜键，每个铜键上都镌刻着一个文字：公、正、诚、实、友、善、富、强。可以说是现在牛皮纸上写着下午出现的两行小字。任务：将猎物赠与旁人。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可学习他人能力。任小素没法分辨这是自己幻想出来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传说有人能塑造记忆宫殿，宫殿里能够根据自身精神意志力水平来重铸一个幻想宇宙。不过我这座宫殿好像跟记忆宫殿的描述有点不一样啊， 为什么会让我把猎物给别人？他想让我当一个好人？在这个提起道德都有些奢侈的世界里当个好人，门儿都没有。 任小素用意识环视着周遭的陈列柜，陈列柜里似乎漂浮着物品，都被黑雾笼罩着，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任小素走到一面柜子前，想要伸手去摸黑雾里漂浮的东西，可是不管他多用力，都无法突破黑雾的抗拒力量。想要知道宫殿是不是真的，需要任小素用行动去证明了。 我可能也拥有某种能力了。 坐在窝棚门口，正挑着门帘看雨后星空的颜柳园愣了一下。 你是说 集镇上都说有些人能够让一列火车从虚无驶向现实，我以前也不信，是见到你之后才信了一点。现在我可能也有了奇怪的能力，这种感觉很奇怪。 颜六元的能力是幸运，这是个很莫名其妙的能力。当颜六元许愿任小素可以打到猎物的时候，哪怕任小素走在荒野里什么都不干，都会有麻雀莫名其妙地摔在他面前。只不过这能力有反噬，许愿之后颜六元往往会高烧不退，或者是遇到其他的小灾小病。这就是任小素一开始要庇护颜六元的原因，他起初是不信的，可后来不信都不行，只好尽可能不使用颜六元的运气。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第三集，学堂。第二天，任小素决定去学堂碰碰运气，研究一下技能学习图谱，证明宫殿的虚实。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在身上，包括铺盖卷和他的那口大铁锅。没有意外的话，他们晚上回来时，窝棚一定会被人翻过。 听说避难避雷里夜不闭户，根本没人偷东西。 放屁，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夜不闭户的地方。有些人觉得避难避雷里的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那你也不能总背着锅到处跑啊。 你懂什么？这锅是我好不容易才捡到的，又能做饭又能捉麻雀，要是没了这个，咱们的日子怎么过？ 任小素一只手把铁锅扛在肩上，一只手倒提着那只硕大的麻雀。昨晚他掏出麻雀内脏煮熟给颜六元吃了，麻雀要拿去卖钱。走在路上的时候，不少人对任小素投来羡慕的眼光。如今人类早已不是什么食物链最顶端的物种，灾变以前的麻雀只有不到巴掌大，现在这玩意儿能一口啄死人，不是谁都有能力捉麻雀的。大家都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荤腥了，说不羡慕任小素那是假的。任小素带着颜六元来到避难避雷的城门口，进了一家杂货铺，把麻雀卖给了掌柜王富贵，又给颜六元买了件棉袄，然后目光落在了抗生素上。昨天抓那只麻雀时，他不小心被咬了一口。前几天集镇里一个人也是因为一点小伤口感染死了，他有那么一秒钟担心自己会步那个人的后尘，但看了看手里的钱，又看了看那死贵死贵的价格，转身走了。 算了，冬天不容易发炎，这钱还得给颜六元交学费呢，没多余的钱奢侈。 200多年前，灾变以前，人类文明堪称达到了顶峰。那时候天还是蓝的，麻雀还是小巧玲珑的，荒野还是安全的，人们还是吃白米饭白面包的。啊，确切地说， 那个时候， 学堂教室里，教书先生张景林正讲到兴头上，就听下面呼声四起。他惆怅地看着下面昏昏欲睡的学生，又看了一眼窗外墙头上的任小素，对颜六元说道：“ 哎，你回去跟你哥说，他以后可以到院子里来听。”“ 好嘞。” 抛开今天的目的不说，任小素本身也非常喜欢学堂。学堂是整个集镇最干净整洁的地方，也是唯一一处拥有独立院落的住所。但他交不起学费，就经常这么蹲在墙头上偷听。一开始，因为墙头距离教室太远，张景林又喜欢关着门窗讲课，任小素经常听不清。张景林发现任小素偷听后，就留了一扇窗户。这年头，大家都忙着生存，饭都快没得吃了，谁还会在乎你有没有文化呀？所以，像任小素这样爱学习的孩子，就深得张景林喜欢。为了表达谢意，任小素特意去杂货铺买了根带过滤嘴的烟送给张景林。对此，颜六元十分不解。任小素教育他：“ 你们先生让我进院子里听课，我不交学费就算了，总得表示表示吧。别人表达了善意，我们就要回报。我知道这位张先生喜欢抽烟， 看看有没有机会用一下学习图谱的技能。” 俩人趁大家午饭的时候去了学堂的后院，张先生正吃着炒白菜，任小素主动笑呵呵地把烟递给张先生。张景林也没推辞，而是让颜六元离远点。“ 你正长身体呢，闻着烟味不好。”“ 谢谢先生让我进院子里听讲。” 现在像你一样爱听讲的学生不多了，想听就听吧。你以后就站在门口，但不许进教室。”“ 好嘞。先生，我有个问题。先生，你之前说过，灾变之前的人类有很多科技，我们人类又没有死绝，为什么现在却不见那些科技重新出现呢？”“ 灾变之后的那段时间，人类自己都没有精确计算过大家到底苟且了多少年。每天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哪有做学问的人？ 但我们应该还保留了一些资料吧，学习一下，不就很快能重现文明了吗？”“ 断代了。我问你，我现在给你一套制造飞机的资料，你能造出飞机来吗？”“ 我又没学过，虽然有资料能节约很多时间，但我也是从零学习啊。”“ 对，现在大家都是在从零学习。 难道那些年就真的没有人克服艰难困苦继续做学问吗？”“ 没有，都饿死了。”“ 那些知识真的都断代了？”“ 他们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行了，这事儿就别问了，该上课了。”“ 最后一个问题，先生，咱们这避难壁垒的墙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干嘛要建这个墙啊？”“ 灾变之后野兽横行，据说很久以前还闹了一次虫潮，人类迫不得已建造起高墙来阻隔危险。”“ 可是大部分的野兽其实哪怕进化了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啊，猴子还是吃素，麻雀也依然爱吃谷物，他们并不主动吃人啊。” 如今113号避难壁垒身处人类生存范围的圈内，大部分更加凶猛的野兽其实都被排斥在了圈外。序列号越高的避难壁垒越危险，例如传说中的178号避难壁垒年年因为驱逐野兽而死伤不少人，而113号避难壁垒其实已经算是内地了，虽然仍有不少危险存在，例如狼群，但并非不能克服。既然如此，这么大的一个人类聚居地为什么还有耸立高墙？这是任小素无法理解的。“ 哼，只要野外还有危险，那么流民就只能依托着避难壁垒生活。这时候避难壁垒就有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你以为避难壁垒背后的那些财团们没有实力彻底肃清野外的那些危险吗？人类的热武器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但他们为什么要肃清呢？ 又威胁不到他们。 听到这里，任小素陷入沉思。他虽然少年早熟，可有些事情他也没有接触过，就注定不了解。这也是他渴望知识的原因。 他们不会把墙推倒的。墙里的既得利益阶层，怎么可能放弃这种天然的阶级壁垒？好了，赶紧走吧，我要换衣服了。 先生，你换衣服干嘛？刚才那一身也没脏啊。 哦，刚才那身沾上烟味了，学生们闻到了不好。 那我闻就没事了吗？先生，您刚才也没让我离远点啊。 滚。 唉，还以为他会有点所谓的高科技技能，果然是个理论家。看来今天是没机会使用图纸了。 任务，渴望知识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但学到的要教人。 什么意思？这是想让我干嘛？ 下午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看到门外站了个比他们大好几岁的任小素，都感觉很新鲜，纷纷回头去看他。 看哪儿呢？看黑板。好，今天下午上生存课。 太好了，我最爱上生存课了。 是啊是啊，文理太枯燥了，还是生存课有趣。 这就是这个时代学堂的独特之处啊，他不仅要教文理，还要教生存。不过这节课一直让张景林很头疼，他对野外生存真的不怎么擅长，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通过以前保留下来的资料照本宣科。 今天我们讲，如果你们在野外遇到了狼群该怎么办。 这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张景林看向靠着门口站着听讲的任小素。 来，任小素，你说说，野外遇到狼群了该怎么办。 尽量选择一个山坡，四周都有树的位置，这样选墓地风水比较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第四集，脑子真的有病。张景林对任小素的答案无语时，任小素自己的心里也在疑惑。 我不是把自己知道的知识教给大家了吗？怎么任务还没完成？难道我教的知识有问题？我换个方式试试。 先生，您大概是没见过现在外面的野狼有多大吧？甚至集镇上好多人都没见过，没和他们打过交道。但我见过，别说遇到狼群了，就算遇到孤狼也一样，直接选墓地吧。 任小素以为张景林会反驳自己，毕竟他这么说有点影响先生的权威和威严。然而张景林想了好半天，忽然开口： 以后你可以坐在教室里上课，生存课也由你来教。 任务完成，奖励 1.0 力量。 1.0 的力量，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数字，而任小素对身体的感受则更加直观。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肌肉微微隆起，这是真正的超自然现象，没谁能在短短的 0.1 秒时间里突然获得额外的肌肉力量。 看来我脑海里的宫殿确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 确定了这一点，任小素一阵狂喜。作为一个经常打猎的人，他非常熟悉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能扛起多重的东西，出拳或者出刀到底有多快多狠。他对自己的心力量进行了评估，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成年男人是 3.0， 那么以前的任小素就是 2.5。 他才17岁，比成年人力量弱一点很正常。这些年他在集镇上生存，并不是因为他力气大，而是他足够狠，也足够警惕与冷静。如今他的力量超越了正常的成年人，这就意味着他在废土之上的生存几率更大了。 哥，你现在成了代课老师，说不定以后能接替张先生当咱们集镇上的教书先生呢。 放学回家的路上，颜六元兴奋不已。在这集镇上，大家都知道谁要当了代课老师，以后说不定就是学堂的先生了。 这事儿要是集镇上的人都知道了，以后都会对咱们稍微客气一点。 那倒不至于，我估摸着他可能就是缺烟抽。 哥，你认真的吗？ 其实真要做了学堂的教书先生也不错啊，等我做了教书先生，我就把位置再传给你，这样你不就成学堂的先生了吗？ 两人正幻想着未来，忽然看到那队从避难壁垒里出来的人马，大约十三四人，一半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另一半人则穿着113号避雷统治者的雇佣军作战服。看样子这趟是有军人随行的，难怪敢跑径山那种地方。也就是说，这些人找向导并不需要向导有什么武力值，认路就完事儿了。不过任小素并不觉得避难避雷统治者的私人雇佣军就一定很厉害，事实上他都很少见到这些雇佣军出来，这些人有没有实战过，甚至有没有见过血，都很成问题。很快集镇上的人聚集过来围观，因为这些人面庞干净，与集镇上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哥，避难避雷里水源是不是很充足啊？可以天天洗脸？ 集镇的井水都是配额的，每天就那么点，谁也别想多的。附近仅有的几处干净水源都聚集着各种野兽，太危险了，少有人敢去，所以整个集镇的人都脏兮兮的，看不清模样，任小素也不例外。 不用羡慕，我们脸上油脂什么的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 忽然任小素在那群人里看到了一个独特的存在，女性，戴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无法确定年龄，穿着相对正常一些的衣服，宽松却合身。任小素直觉这是个危险人物，看见了这个女人，她就像在荒野上碰到了野兽。任小素远远地看着那个女人，隐约间听到这群人在跟杂货铺收麻雀的王富贵打听着什么事情。 你们要走径山的话，肯定要找任小素那小子，没他你们肯定过不去，而且外面的荒野上有狼群的，我建议你们最好别走径山。 狼群听到枪声就会吓跑，我们用得着担心狼群？ 任小素是谁？我们不需要他有什么好身手，认路就行了。 任小素是我们集镇上出了名的打猎好手，他认识大部分的路，你们找他去准没错。就是这小子脑子有点毛病。 听到这里任小素皱眉，他原本就想躲这事儿远远的，没想到王富贵还偏偏把自己推荐给了这莫名其妙的乐队。 王富贵的儿子是不是也在你们班上，那个胖胖的小子？ 哥，祸不及家人啊。 晚上回到家，任小素解开手上包扎伤口的布，皱起眉头，伤口周围有红肿，这是发炎的迹象。这时颜六元惊喜地叫起来： 哎，哥，你看椅子下面藏了两颗土豆，还有三颗药呢，这是不是你今天想买的消炎药？看起来是一样的，是你放的吗？ 不是我放的，确实是普通的消炎药。 那就是小玉姐放的了，我只对她说了你受伤。哎，小玉姐对你这么好，要不你就从了她。 你他妈真是变脸比翻书还快，有吃的就夸人家，没吃的就欺负人家。 颜六元吭哧吭哧地吃起土豆来，他们俩平时晚上是不吃饭的，任小素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吃东西对身体不好，这是灾变之前流传到现在的一句话。其实任小素心里明白，这年头晚上不吃饭还是因为穷闹的。 哥，你还记得去年你遭遇狼群回来，有人偷偷送了咱们几颗药才让你活下来的事情吗？ 记得呀，我一直在找这个人呢。 那几个药可能也是小玉姐送的，那时候放药的地方和今天一模一样。 是吗？有人来了，很多人。 任小素所料，乐队这次必须过景山，实则是因为那几名雇佣军有另外的任务。113号壁垒里的统治者找到了一些资料，证明径山其实是地壳剧烈运动后形成的山脉，那里也许还有一些灾变前留下的东西。他们一行人从杂货铺王富贵口中得知了任小素的信息，虽然有对脑子有病的疑虑，但他们又问询了一些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任小素就是他们需要的向导最佳人选。任小素是113号集镇上唯一一个遭遇过狼群还能活着回来的人。 对了，王富贵，你说他脑子有病是指什么呀？ 没事没事，我也就是随口一说，不碍事的。他这病不严重，你瞧前面就到了。小素，快出来啊，有贵客。 恭喜你父子平安，六斤六两。 啊！哎，都病成这样的，这还他妈叫没事呢？父子平安什么鬼？不都是母子平安吗？王富贵，你知道骗我们是什么后果吗？ 真晦气，刚才还对传说中的任小素抱有一些期待，结果竟然是个精神病。 任小素虽然脑子有病，但不是这种啊！你们听我解释， 王富贵。我限你六个小时之内给我找到合适的人选，这小子就算没病我们也不用了，天亮我们就要出发，少给我闹幺蛾子。 任小素乐呵呵地站在那里看热闹，这时那个鸭舌帽女孩突然回头看了任小素一眼，任小素顿时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她甚至都没看清对方的表情，却莫名一阵心悸，他下意识的就用上了自己的那张技能学习图谱。 将随机学习目标技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第五集，支线任务。 以随机抽取对方的枪械技能，是否学习？ 学习。 学习成功，你已学会高级枪械精通。 等等，我得到的不是基础图谱吗？为什么能学到高级枪械精通？不应该是学到初级吗？ 学习技能图谱只有两种，第一种图谱，基础级，可直接学习高级以下的任意技能；第二种图谱，大师级，可学习他人大师级技巧，也可有几率学习到目标的超自然能力。 我靠，别人的超自然能力也能学？对了，能告诉我那个女孩的枪械精通技能的等级吗？ 已学习过的目标可以告知。 她的枪械精通是什么等级？大师？ 完美。 这么强？ 一瞬间，大量高级枪械知识涌入任小素脑海，包括各种枪械的型号、拆卸、保养、使用，以及各种枪械近乎本能般的瞄准。如果现在给任小素一把枪，只要是他这高级枪械技巧里所涵盖的，他就能像练过十年枪的老手一样使用，百米内95环以上的准度毫不含糊。这让任小素有些惊喜，但让他更加震撼的是，那女孩的枪械技巧竟然是完美。 这样的人竟然会在一支乐队里，看起来那些雇佣兵和乐队工作人员并不知道队伍里有这样一个堪称恐怖的存在，也就拿他当个普通工作人员而已。 哥，你咋老盯着人家背影看呢？ 任小素回头看向颜柳园，刚准备树立自己当哥哥的威严，隔壁窝棚的门帘掀起来。 谁的背影啊？在哪儿？ 小玉姐。 哎，小玉姐，你怎么在隔壁的窝棚啊？ 我以后搬到这里住了，跟你们当邻居。 以前住这儿的一家三口呢？他们去哪儿了？ 我把我的住处跟他们换了一下。 哥，小玉姐这是下血本了呀，她以前住的可是石砖房。 任小素没有说话，直接低头钻进了窝棚。颜六元对小玉笑了笑，也钻了回去。 哥，你还是个处男吧？ 六元，你也不小了，我想跟你聊聊这方面的教育问题。 行，哥，你有啥不懂的尽管问。 真是给你长能耐了，尽量别去招惹你小玉姐，别乱扯什么红线。咱们俩这情况自己还安顿不了呢，哪有空管别人？ 哦，可人家都送咱们土豆和药了，又那么关心你，你就真的对人家不理不问？ 人最重要的就是做事坦荡，问心无愧，但万一有愧，就说服自己不要有。 啊？ 小玉啊，我今天晚上去你住处找你才知道，原来你搬到了这里啊！哎，我给你带了烟。 我以后不做那种事了。 你不做那种事儿，吃什么喝什么呀？啊，以后谁给你烟抽啊？ 任小素和颜六元听到隔壁的对话，对视一眼，都皱起眉头。这时，双方似乎起了肢体冲突。 你放开我！ 哥，帮他吧。 任小素站起身来，从小腿上解下骨刀，倒提着就往窝棚外面走去。就在此时，任小素脑海中的那座宫殿又开始布置任务。 任务，帮助。 没你这个任务，我也会帮。 任小素冲到那名汉子面前，二话不说，直接出手，骨刀如同神兵利刃劈来，带着猎猎风声，把黑夜都割出一道裂隙。汉子反应极快，迅速从腰间抽出一把铁刀砍向任小素，嘴角泛起嘲笑。他比任小素几乎要高出一头，而且手中是真正的铁器，可不是什么骨刀。 你一把骨刀也敢跟我较劲儿？ 怎么会这样？ 汉子以为碎的一定是骨刀，然而两柄刀竟然同时碎成两段。那汉子愣神的功夫，任小素好像早就知道会是这一结果，迅速扔掉骨刀，一手抓住那汉子的手腕，另一手犹如炮锤般砸向汉子空房的腋窝神经。汉子想要挣脱，可他震惊地发现，这少年的力气竟比他大上一截。 怎么可能？他才多大年纪，这个子也才到我脖子而已啊！ 那汉子痛呼一声倒地，肢体甚至还在抽搐。腋神经是人体的弱点之一，受到猛烈击打会产生错位，失控般释放大量信号，引起神经回路超载，使人陷入短暂瘫痪。待到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与任小素对抗了。 我不记仇，你放过我，你放过我，我会忘了今天的事情。 他是什么人？ 他是煤矿那边的一个工头，昨天晚上集镇上被捅死的人就是他带头干的。他听说那个人有存钱的习惯，恰好他欠了赌场的钱，就起了歹意。 任小素捡起那汉子的铁器，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汉子。他算着时间，最多还有四五秒，对方就能恢复行动。任小素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就听大脑里的宫殿又开始工作了。 任务，放仇敌一条生路。 宫殿话音刚落，任小素便蹲下身子，干脆利落地将铁器捅进了汉子的腹部。 你现在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如果及时去集镇上的诊所做一下缝合，也许还有机会能活下来。 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学习图谱。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学习图谱。因你缺失武器， 特开启支线任务。 啊，第一个任务应该是救小玉的，这个完成了我能理解，可第二个竟然也算完成了，这宫殿到底是怎么判定的？ 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万一他去诊所缝合后养好伤找你报仇怎么办？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咱们集镇上那个破诊所会个屁的缝合呀。 哥，看到你这么狠我就放心了。 正因为这样，任小素才感叹这样也能算他完成任务，这汉子即是必死无疑啊。而且就算不死，那铁器上锈迹斑斑的，简直就是一刀一个破伤风的神器，活下来人也废了。任小素心中只有自己坚定的原则，就算有了超自然能力也不能改变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他对这宫殿实在是充满了意外。 所以任务完成与否的判定并不严苛，这宫殿在意的只是我表现出来的态度。 任小素走去捡起自己的古刀，这柄古刀陪伴了他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寿终正寝。他转头看向小玉，夜色中的小玉有点柔弱，其实小玉比任小素要大八岁，但此时看起来却像比任小素小八岁似的。他走到小玉的窝棚门口，蹲下身子，狠狠地将半截白色古刀插进了泥土里，只露出小半截来。这半截古刀就像是一种意志的象征，插在这里用以震慑其他对小玉有想法的人，毕竟谁都不愿意一时想不开得罪狠人任小素。 话说在前头，虽然我很帅气，虽然不过我们是不可能的 啊。我只是拿你当弟弟。 啊，好尴尬呀。 晚上躺在床上，任小素闭着眼睛仔细内视那座宫殿以及打字机刚刚打出来的文字，兴味盎然。 支线任务有点意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